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的大数据故事，从先驱者到插管吸血开源。全球的互联网大公司里面，如果说哪家公司最有争议性，亚马逊呢肯定是其中之一。在大数据发展历程中，亚马逊扮演的角色相当复杂，既曾是先驱者，也曾作为吸血者插管吸血开源社区。此外呢，亚马逊不仅充分利用哈德布生态圈壮大了自己，而且呢推出了一些特色化服务。亚马逊的大数据发展比较复杂，它既有对大数据发展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一面，也有利用了大数据圈的技术大量插管吸血却不回馈社区的一面。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亚马逊的大数据故事。除了谷歌，其他公司啊也或多或少对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有一些特色贡献，但只有亚马逊这篇署名为 Dynamo 亚马逊的高可用建值存储的论文，是唯一一篇可以和谷歌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2007年的操作系统顶级会议操作系统原理 ACM 会议上，他们共同开启了大数据时代。在2017年上海举办的操作系统原理 ACM 会议上，这篇论文获得了 ACM 数据管理国际会议名人堂奖，这是操作系统领域里面的大奖，专门用来表彰那些发表10年以上对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论文。 Dynamo 和 Bigtable 功能上很像，也是一个 NoSQL， 但是两者在实现方式上非常不一样。简单来说， Bigtable 基于排序来实现的，而 Dynamo 则基于哈希去实现。当然技术细节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亚马逊第一次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建值存储系统是怎么实现的。 Dynamo 也有开源的产品实现，即 Cassandra。 Cassandra 现由 Facebook 开发并开源，后期呢则由 DataStax 公司维护。亚马逊 AWS 把 Dynamo 以 DynamoDB 的名字推出来给客户使用，现在 DynamoDB 是 AWS 历史最为悠久、用户量最大的产品之一。Dynamo 论文发表之后，据说啊，在亚马逊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亚马逊传统上是不发表自己的核心技术的。所以，虽然说亚马逊有全球最好的编译和软件部署系统阿波罗和最好的版本控制系统巴西，但是呢，外界对亚马逊到底是怎么实现这些东西的并不知晓。谷歌也在一定程度上奉行这个策略，但是呢要好一些。比如说谷歌虽然公布了三驾马车，但那是在技术成熟、下一代产品基本就位的时候才公布上一代产品的。那至于谷歌最核心的基于容器的调度系统，则有十余年一直被当作核心机密，直到2015年因为 Docker 已经大行其道了才公开。而亚马逊基本上是完全不公布的政策，而 Dynamo 显然打破了这个规则。有传言贝佐斯对 Dynamo 团队发表这篇论文导致亚马逊核心技术泄露表达了强烈不满，那这个传言真假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能够看到亚马逊后来呢在核心技术论文发表方面又小心翼翼起来。那如果说 Dynamo 和后来商业化的 DynamoDB 是亚马逊带给整个大数据领域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亚马逊作为大数据的先驱者也因为这篇论文而名垂青史了。Elastic MapReduce 这个云端产品带给亚马逊的则是滚滚财富。伴随着哈德布生态系统的成熟，很多围绕这个生态圈的创业公司诞生了，这包括后来很著名的哈德布三大发行商 Cloudery、 Hortonworks 和 MapR。 亚马逊呢作为一个云厂商也进入了这个市场，他推出的产品叫做 Elastic MapReduce。 在如何对待开源产品这个事情上，我们必须说亚马逊和其他公司有很大不同。其他公司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或多或少对开源产品本身做了很大的贡献。哈德布的三大发行商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哈德布基础架构的开发， Cloudery 和 Hortonworks 一度是 Pig 和 Hive 重要的维护者。各大社交媒体公司也纷纷开源了很多自己的系统来丰富整个生态圈，那这些公司呢都对哈德布核心代码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啊，亚马逊对于整个哈德布生态圈的贡献，除了如何去连接他自己的云服务以外，甚乏可陈。亚马逊做的事情呢，典型的做法就是把已成熟的开源社区产品拿过来，在内部做二次开发，以便能够在亚马逊的云端很好的运行。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亚马逊并不会给开源社区贡献自己的核心代码。一方面来说，因为哈德布生态圈本身就意味着对机器资源的大规模消耗，所以呢，任何使用哈德布的人在亚马逊的 AWS 服务上都必然会支付不菲的金钱，那因此呢，亚马逊的 AWS 得到了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 S3 啊，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存储服务，无数公司把数据存储在 S3 里。AWS 的 Elastic MapReduce 可以有效的整合 S3 的数据读写，这也让用户更加离不开 AWS 这个生态圈。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大数据历史的发展中，如果说哪个公司啊最得力，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比得上亚马逊的。大数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亚马逊云计算业务的发展过程。那么亚马逊对开源的贡献是什么呢？对哈杜布生态圈的贡献又是什么呢？或许啊，在这一点上还是未来值得思考和期待的事情吧。那有关亚马逊的大数据先驱者和插管吸血开源社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亲爱的读者，你觉得这种状态是哈杜布开源社区错了，被亚马逊合理利用了呢？还是亚马逊本身的做法